算不能改变世界，也要改变你的性格。Come on。

房间，冰冷的窗台上有陌生人的气味，在欲望的后面，数不尽的空虚悲哀，我切的这陌生的这城市下起雨了，今天夕阳西下，断肠人流向鲜花，我一丝分不裂，从此没有了家，孤魂也归天涯，永远也不能到达的窗，就让我沉入黑夜。 Baby that's sweet 的娘 Yeah mama yeah mama yeah mama I'm a day I'm a day I'm a day yeah She la she la she la la 等一幕一幕熄灭吧，Yeah mama, yeah mama, yeah mama, I'm a day, I'm a day, I'm a day, yeah. Shela, shela, shela, la. 我是谁？我爱谁？我要谁？我去哪？听夕阳西下，断肠人流向鲜花。我已四分五裂，从此没有了家。 反正你若不爱我，更要活出个模样。